点，点，分，分，八，八，九，九，半，半，早饭，早饭，上午，上午，课，课，上，上，下午，下午，下，下，晚饭，晚饭，晚上，晚上，早，早，差，差，从，从，到，到，门口，门口，考试，考试，开始，开始，课，课，结束，结束，紧张，紧张，加油，加油，睡觉，睡觉。 기본문형1 一，现在两点十分。二，现在三点十分。三，现在三点三十分。四，现在八点三十分。五，现在八点四十五分。六，现在九点四十五分。七，现在九点五十分。八，现在十一点五十分。九，现在十一点五十五分。十，现在十二点。 기본문형2。一，我早上七点起床。二，我哥哥八点半起床。三，我哥哥八点半吃早饭。四，我弟弟九点吃早饭。五，我弟弟九点去学校。六，我妹妹上午十点去学校。七，我妹妹上午十点上课。八，我姐姐下午四点半上课。九，我姐姐下午四点半下课。十，我们下午五点下课。응용문형 2-1 一，你几点起床？二，我们几点上课？三，你们几点下课？四，我们几点吃饭？五，我们几点见？ 응용문형 2-1 一，我八点在家吃早饭。二，我们上午十点在学校上课。三，他下午四点在图书馆学汉语。四，我们下午五点在食堂吃晚饭。五，我晚上八点在便利店打工。早，你吃早饭了吗？ 吃了，你呢？ 我也吃了。现在几点？ 差十分九点。 你今天几点下课？ 五点下课。我今天从两点到五点有课。 那下课以后一起吃晚饭吧。 好啊，在哪儿见？ 五点半在食堂门口见吧。今天我有考试。 考试几点开始？ 上午十点一刻开始。 几点结束？ 十一点半结束。 别紧张，加油。 去年，去年。今年，今年。明年，明年。前天，前天。昨天，昨天。今天，今天。明天，明天。后天，后天。星期一，星期一。星期二，星期二。星期四，星期四。星期六，星期六。星期天，星期天。凌晨，凌晨。早上，早上。上午，上午。中午，中午。下午，下午。晚上，晚上。夜里，夜里。 吃了，你呢？11:30结束，我们几点见？ 我早上6点起床，7点吃早饭，从8点到12点有课。吃午饭以后，在图书馆学汉语。我下午6点在学校门口见中国朋友。我们一起吃晚饭。我晚上8点回宿舍，12点睡觉。